爱小雨，头架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周五的时间又到了哈，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科技数码这样一个单元的内容了。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数码内容。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一些最新鲜的最前沿的一些数码的生活方式以及科技的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 对， 而且呢要跟大家伙连线到哈，我们正在前方进行着在 China Joy 的现场带给朋友们一些很神奇的见闻的我们的数码评论员黄浩， 对， 来先准备要跟我们的黄浩 进行一下 视频的见面。 一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是苗珊。 大家好，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那首先来先欢迎一下黄浩热情的光临。黄浩你好。 Hello 啊， 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视频的朋友们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我现在就在这个 China Joy 的一个现场，这里是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浦东新国展。其实现在这个点呢，上会其实已经接近了今天的一个尾声，但是今天这个因为上海天气不太好，台风天，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台风云雀杀了回马枪，在 是的，天气不是很好，所以现在的话目前来讲好像这个信号也受到了一些小的影响哈。 对，但是其实也没有影响很多朋友前来观看China Joy的一个热情吧，我觉得。 那这样的一来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你肯定应该不是第一天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赶紧说一下目前你最新鲜的一些个观感是如何呢？跟以往相比的话又怎样呢？ 好的，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展馆里头，其实因为到这个点啊，其实展馆现在我剩的不多了。我们现在是在是这个第七馆呢，汇集了两家非常大型的这个展商，一家是 PlayStation，PS。 PS。PlayStation。哎呀，这个好像。 一家是这。 这个目前来讲，这个网络信号好像不太好。 能看到有。有一位答对了哈，所以其实整个的我们发现说现场的这个气氛围还是很好的。而且呢，今年比较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今年比较不同的一点是还有很多的厂商啊，今年在这个 China Joy 展会上面会发布这个新产品。今天上午呢，就有两家的手机厂商发布了一个新产品，包括了有一个比亚，包括了有国美手机。而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高通跟索尼也分别公布了他们的一个新技术。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越来越把 China Joy 当成是一个硬件集大成的这么一个展商，不只是二次元文化，不只是这个动漫文化。更多的是游戏智能硬件的展会，整个展会将会从三号到六号持续的举办。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这个朋友在上海的话，随时可以这两天前来，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刚刚看到外面天气开始变好了，比如说像这个周末4号、5号，其实有这些朋友们可以前来观看。 那其实对于 China Joy 来讲呢，我们也会在下周五的时候哈，让黄浩回来了以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跟我们的游戏达人苗珊， 游戏达人 一块儿再来去分享一些你更多的这个现场见闻，以及我们会上手一些全新的内容，好不好？我们到时候期待黄浩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前方报道以及相关内容啊！谢谢黄浩。 好的，给大家带回了非常多的视频素材。在下期节目中，我和同样来到了展会现场的三对展现场的张超会一起到演播间，给大家去分享这次在上对展上的一些关于游戏的新见和新发展。 好的，再次感谢黄浩， 谢谢 我们的前方的特派员张超哈。 对， 我们就期待下周五能够跟你们两位一起在直播间见面了。 没错， 谢谢， 注意防暑降温啊， 加油。 好的，谢谢。 哎呀，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啊，大家伙对于这个 China Joy 这个，应该说是 应该熟悉吧？ 对，越来越不一样了这个玩儿。 对， 这么多年以来啊 ，China Joy 呢也是引起了无数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只是动漫产业， 嗯， 还有像是游戏、电竞，嗯、另外还有像是我之前看到一些朋友们发朋友圈说，这个你看，如今的 China Joy 已经成了一个电脑展，已经成为了很多游戏的主推游戏的这种电脑产品的一个大展了。 对，它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其实、 哎、没错没错。嗯，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设备要去展现，那就是我们现在手中这样的一台今天还热乎着啊，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荣耀 Note 10、啊、可以看到这个风尘仆仆啊，盒子上面沾满了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辛勤的汗水。 真的快递小哥真的最近很辛苦。 对对对， 我最近都不怎么点外卖了。 是吧，就是他们太辛苦、 就是、对，为了让他们少几单，然后买东西也不买。 你知道因为现在外卖他都会有各种什么商家会赠个饮料之类的， 嗯嗯， 到了家门口我都把饮料就是给小哥说你喝了吧， 但是也是热的， 那起码比没有水强吧。 嗯，我觉得大家最近还是把想买的东西先搁置一下， 嗯嗯嗯， 搁置个一两周咱们再买， 是 太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文关怀是很有必要的。这个苗山啊，打今儿起就再也不点外卖了， 就在家磕一磕游戏、 啊、美团自打今儿起你不点外卖他就黄铺子了 实习高温外卖软件都已经要倒塌了 那一会儿呢苗山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打开这样一台荣耀 Note 10的手机， 好期待， 而且一会儿也要跟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去来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来去说一说看、 嗯、 能够带给我们一种黑科技非常有这个双 CPU Turbo 和 GPU Turbo 加上 Turbo 按键的这种的游戏体验是什么样子。 我在伟哲同学面前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最近沉迷游戏这件事。 没关系，他也沉迷， 他都不带我打你知道吗我申请了很多次。 你玩的是王者荣耀是吧、啊、 对，他都不带我呢， 人家玩的是这个贪吃蛇不太一样啊。来，那手机先搁你那边哈。来，咱们呢就先来开始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潮流风向标，来跟朋友们看看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哪些的数码资讯，看一看今天的潮流风向标。 哇哦， 那么今天我们的资讯环节、 先看资讯哈、 啊、 好， 对对对， 我先不看那个了， 那个别着急，你也可以打开了，对对对，因为我们第一套资讯就要来说这个荣耀的这个 Note 10 啊， 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其实在本周二时间荣耀也在北京正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AI 大屏旗舰荣耀 Note 10， 这也是继荣耀 Note 8之后啊有12项升级，在 GPU Turbo 和 CPU Turbo 它有一个 Turbo 按键，大家打开以后可能够看得到。 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黑科技的技术叫做 The Nine， 这个液冷啊、散热等等多项的创新基础之下，他们会重新定义一个大屏的性能怪兽。那采用的是一个 6.95 英寸的 18.5:9 的一个巨大的AMOLED 的屏幕，可以说这个屏幕你用上手之后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欲罢不能，用过了大屏之后有一种感觉就会是用不回去了。 你是不是先用了后面全是手印儿，全是你的？ 我刚刚帮你在安装那个王者荣耀来着， 我想把手印贴走，然后呢 然后呢啊、 再是吧， 好好玩一把、啊、 把你的那个手机偷偷的晚上然后在你手上蹭一下然后打开你的支付功能 你怎么那么费劲呢？ 帮我清空购物车 是删除购物车吧来，那可以说这部手机目前苗山已经开始上手了哈。 啊， 那首先呢我们来先跟朋友们了解一下在发布会现场的一个情况，可以说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场的这个 PPT 哈、啊、让我们会发现哇的的确确这荣耀这个 Note 10 哈、啊、应该说是更大更快更酷，它把更大放在更这个第一位了，所以一个大屏的机器首先的这个直观感觉是非常漂亮了，而且 它的蓝色也是它的主打颜色对吗？ 对对对，它叫做幻影蓝和幻夜黑两种颜色，在我们现场叫做幻影蓝这个颜色。 我先擦擦。 你用一个女性眼光去评价一下这个幻影蓝。 在后腰上先擦擦。 是是是，因为苗山的后腰有这个擦镜布，嗯，贴了一块这个膏药，来 对， 对着镜头给大家去说一下你 对这样一个颜色的 喜好程度怎样。 我觉得，哎妈呀！ 来，赶紧跟我们说说看，你觉得这个幻影蓝， 实在太激动了。 幻影蓝， 首先这是双层的玻璃材质，对吧？然后呢，因为 双面玻璃，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玻璃材质啊，手握的是有温度的，所以握的时候手感会很好，再加上它薄厚程度是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我之前有握过不同的手机品牌的手机，薄厚不同，所以在玩手机的时候，你横过来，你的手感也不一样。无论是把握方向还是出子弹，这些在手感方面都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无论薄厚还是，我喜欢沉一点的手机。 之前你跟我提到过，就是说自己特别喜欢就是双面玻璃材质，那是因为你摸上去它不会滑。 对， 因为如果它是背面这个背板是金属材质的话，可能会因为手汗的原因而滑，玻璃 滑下去了。玻璃尤其你出点汗，它就更牢靠的， 更涩。 对，就卡在这儿。 对对对。 然后这个长度，我是喜欢长一点的手机，因为我玩的那些手机，它的那个都是长度长一些，就上下。然后呢，对于操纵方向和出子弹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你想，它6.95英寸嘛，已经接近7英寸的一个大屏幕了。但是你的握持感，并没有认为它会非常巨大难握持，是吗？你单手能握得过来吗？ 单手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是这样的效果，是这样子，是不是？ 哎，对对对， 因为我手长了， 手指比较长， 对，就是修长了。 钢琴料，结果把钢琴弹坏了。对，自己没有学成，钢琴坏了。 就是我的修长的手指，就是靠无数次失败的乐器练习而铸就的。 好嘞，那这是关于这个 Note 这个荣耀 Note 10它的一些最基础的那个特性。那么另外还要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大家伙还关心它的这种配置跟性能，包括价格。 哦， 那配置方面的话，大家看一下哈，有6G 64G 6G 加128 8G 加128，我是头一次见到 8GB 加128 这些手机。 哎呀，这也是创了一个今年以来的先河吧，算是。 对，应该算是先河。但之前那个锤子好像是有的，我记得是不是？但是对于荣耀产品线当中，就是首次能够让我们看到有8GB 作为一个配置，非常好哈。 对，那就是在游戏过程当中运行速度会更加快， 更稳定， 对吧？ 价格的话，目前我们看到是2799起，然后呢，6G128是3199，8G128是3599。这8月1号其实已经开售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如果可以关心游戏手机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荣耀 Note 10。当然我们还要今天呢，想让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啊，给我们来简单的去说说看自己对于一些游戏产品的一种青睐程度，包括尤其是韦哲哈，也是游戏达人，此时此刻还在刷着游戏，对对。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对于这个荣耀 Note 10的一些个想法好吗？ 好的。是这样的，荣耀 Note 10呢，虽然说啊，它的这个核心硬件，比如说处理器这块，用的是海思之前发布的产品，但是得益于它这个 CPU 和 GPU Turbo 的这样一个软件层面的一个优化呢， 双 Turbo 对，然后让它在游戏上的体验呢，其实是和现在这些主流的旗舰机相差是不大的，所以呢，就是即便是说它是一个现在发布的一个产品，它的性能依然不会觉得落后， 但它价格可是没有旗舰机那么的贵啊。 没错没错，所以呢从性价比上来讲呢，它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是讲说它因为发布的稍微时间靠后一点嘛，所以它基本上采用了现阶段这些主流手机有的这些设计，比如说双玻璃啊，双摄呀，全面屏啊，等等。总的来讲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对性价比要求非常高的用户，比如说之前你可能是小米用户啊，魅族用户啊，然后你现在想说稍微有点这个消费升级的话呢，其实荣耀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挺适合这类人群的。对， 是的，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大的屏幕哈，配上这个双独立的音腔，它也能够打造一个比较好的沉浸的掌上巨幕影院的一个模式。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吧，这也是在发布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图片的情况，就是关于他们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真正的对称式的双扬声器。大家可以看得到，就如果苗山那个你观察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它机器的头部有这个打孔，很多 有扬声器， 所以它上下扬声器都是非常大的面积，所以能够给到我们更加沉浸的一种 游戏体验， 好像是听声音的体验，特别的好哈。那第二一张图呢，告诉了我们它这样的一个 CPU Turbo 的一个性能的对比。他说呢 ，CPU Turbo 持续满帧状态，抖动率比小米8要稳定13倍，这是他们发布会现场的一个 这么直接啊， 就这么直接，对，就这么硬来。所以说大家伙儿既然是游戏玩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每一位都会这么直接，因为都不希望会有卡，会有抖动，会有 拖针。我其实之前用过荣耀十打游戏嘛，确实没有卡动过，而且确实流畅。 所以这回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荣耀 Note 十，一会儿你就要去上手体验了、啊。 我终于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现在可以先看外观，我要提示你一下，在机身另外一侧有一个下部有一个小的按键，那个就是 Turbo 按键，就是你一键就可以打开这样一个 Turbo 模式，然后呢，它会把性能发挥到极致，而且加上它的 The Nine 液冷散热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大的屏幕，给到你的感觉就会是你这是一个融入到游戏里面的人物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图片，就来告诉我们这个 The Nine。 我想知道它这个扬声器啊，上下都有这么多，那除了对于这个体验来说是一个好处和优势以外，对于散热是不是应该也有帮助啊？ 那是肯定，毕竟有开孔嘛， 对吧？ 对， 因为它是玻璃材质，有的时候会阻热的，对吧？比起金属来说， 那是那是。 所以其实有这个设计也对它散热有好处。 没错，那大家伙儿可以看得到啊，除了像它的这种非常好的散热的能量之外呢，还能够看到它依然保持了一个智慧的拍摄防抖的模式，可以支持这个六秒以内的手持夜景拍摄无抖动，特别好的 哇，这个 夜景的拍摄特别的好啊。价格刚刚我们提到过了，那另外还可以看几张产品图片啊。这个正面呢，它就是没有追随其他的品牌或其他的这个产品一样要加这个刘海，它依然采用是这种全面屏设计，这种上下的很窄的边框。那另外它在底部这个按键的部分也引入了这个虚拟的按键的位置，还有就是在这个顶部可以看到有这个扬声器之外，其实在顶部的上边缘的位置也有扬声器的开孔，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底部的话也是有大面积扬声器开孔， 对 对 对, 对， 非常的大，依然采用这个 Type-C 接口，然后 支持快充吧，应该 对，那必须是超级快充的，另外想问苗山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机身的一个产品的话，你会认为它的续航会怎样？ 通常如果不说品牌的话啊，就说这么大，我就会觉得很担心会不会要一直背着充电宝。但是由于之前不用过一段时间荣耀十嘛，我是觉得对，在荣耀十的时候那个待机时间就已经比以前要长很多了。至少我在荣耀八我好像也用过，好像十要时间更长，而且像一些大规模的游戏其实它是比较耗电的， 对， 但其实它的续航时间还比较让人满意，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升级产品，应该会更好吧。 那是肯定的，所以他们搭载了是5000毫安大电池。 哇哦， 你就真的是应该不太再会需要带一个充电宝了，我觉得 太好了。 对，所以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看到这几个点，就是一个液冷散热技术，对吧，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一下游戏不会烫手，第二一个双 turbo 的这个 CPU GPU 能够让我们一键打开这种加速模式，第三一个就是大屏幕，大屏幕的话就是用过了大的以后可能就会用不太回去一种小屏幕的东西，就之前你会说用了这个Plus 之后你可能都用不回去了。 对 啊，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膜是你贴上去的还 是 厂家， 是官方的原厂膜 哦，他们就是已经贴好的， 对 吗？ 对对对对。另外还有刚刚我们提到扬声器的一个双对称式的立体扬声器，还有这个5000毫安大电池，这种 其实插一句，就是它这个扬声器的音效确实不错，因为它这个手机的这个机身内部空间其实比较富裕嘛，所以它放的这个扬声器的这个扬声单元还是比较大的。从听感上来讲呢，还是蛮有穿透力的。 对对对。 同时呢，这个机器也是机身非常大嘛，所以5000毫安时电池配上它官方的快充，也能让你在这个电量方面不再焦虑。 就是说一会儿我不但可以哈特别正大光明的打游戏，还可以把声放出来，是那意思吗？ 是这么个意思。那我觉得下面的时间的话，苗生可以开启一下你的王者荣耀了。 其实我偷偷的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我是因为把声关了，就这样才能表达出我偷偷的这种心情。但是现在看来也不用偷偷的了。 你来吧，那我们就跟韦哲还有我们的这个池良一起呢去聊聊看我们下面几则的这个资讯的内容。 哦，那个我也可以参与 评价。 你决定一下呗，你是参与我们这个聊资讯，还是要先玩一把？ 我可以骑到玩一把，可能就是得奔七点了， 对，下节目见了是吧？那这样吧，你就跟我们先聊着，好不好？啊，一会儿的话，你觉得哪块聊的，你觉得自己没话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玩了，好不好？我们要求这么低，你可以理解吧？ 可以。哎呀，太老板，你太人性化了，真的 是哈、啊。来吧，那我们下面时间呢，赶紧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第二条的资讯哈，就是我们在利用女主播上手体验的时间当中哈，去感受一把这个其他的资讯内容。那下面两则资讯啊，都是跟咱们这个用户们的实际的体验有关系的。一个呢，就是这个 iMessage 垃圾短信泛滥，那苹果呢称无法完全屏蔽这个事情。我们呢也是先来通过一则这个新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 其实呢，不只是骚扰电话，垃圾短信也是工信部整治的重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工信部将通过全链条监管整治垃圾短信，在信源上对发送的端口进行大检查。 不过近日我们的记者却发现，垃圾短信换了一张皮，钻进了苹果手机用户的手机里面，如今 iMessage 也成了垃圾短信的聚集地了。 据了解，有人半个月收到一次，但一次就是好几条垃圾消息齐轰炸。有人一个礼拜收到几条，有人隔天就收到一两条，有人一天收到三四条。新京报记者用关键词 iMessage 群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之后，发现多家提供相关业务的平台。他们根据推信条数设置了不同的价格区间，收费标准各不相同，价格最低的只要七分钱一条，可以发送包括赌博、开发票等敏感内容。有的平台还可以提供数据筛选服务，比如只发送给女性用户。那么对于 iMessage 垃圾信息，苹果官方怎么说？截至记者发稿，苹果官方未做回应。昨天苹果客服向记者表示，在设置中可以打开过滤未知发件人，开启之后可以过滤一些垃圾信息。 法律界人士就表示，用户收到大量的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信息，这显然就属于垃圾信息的范围。由于苹果公司在技术上还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这种垃圾信息的发送，对用户收到垃圾信息的骚扰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好，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 iMessage 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内容也会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也是我们的业界良心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在我们屏幕左边的这个来自 PC Home 的执行主编潘伟哲，欢迎一下伟哲。 Hello， 大家好啊、也有好几周没有来上节目了啊。嗯，总有一些事儿打断，但今天能来了， 热， 非常高兴啊！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请到另外一位这个行业大拿，也是这个资深的哈、啊，这个苹果的专家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池良。 哎，大家好，我是池良。然后那个。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也想跟大家多聊一些。 太好了。 池良，是不是我一会儿说是苹果什么坏话都行？ 对， 你已经不在了， 尽量控制一下自己。 看来是有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哈。 好想摔地上， 没解气是吧？来吧，那就先说说看关于这样的一个 iMessage 的情况。我相信各位都关注到这样的一些个新闻，而且一定都接触到过。这样来自于 iMessage 的一些垃圾短信， 而且呢，到一些特定的区域，可能会在这个发射器比较密集的区域，就可能集中会收到很多的 iMessage。因为我们知道啊 ，iMessage 的发送不光是手机，它可以通过电脑、邮箱的方式再连接账户，甚至做了一个虚拟账户的话，也是可以发送的。所以可能垃圾短信的几率就比较高。 对，那二位你们怎么看？怎么体验呢？当时是怎么理解或怎么判断的？ 首先从我这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种垃圾短信确实挺烦人的。因为他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跟我说这个就是什么，有比如说像澳门赌场呀，或者说是像这个什么买 A 货啊什么的，就也完全没有照顾我的实际需求，可能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就胡乱发。第二点的话，就是在人员密集的时候，你收到这个几率是越来越高了。就像前两天的话，去朝阳大悦城附近，然后就接连收到了大概有七八条这么多，就是这个个人感觉还是挺烦人的。但是实际上从这个技术角度上来说的话，苹果确实现在是应该是丝毫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咋整啊这东西？ 其实一个的话，就是最极端的方式，就是把如果你 不需要 iMessage 的话，可以把它关掉， 嗯， 因为这个不影响你的短信功能。 嗯， 那可能就是说我这个 iMessage 这个它这个没有办法享受它的服务。 嗯，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短信的体验，这个并没有打很大的折扣。 嗯， 第二点的话，其实就是把你的，因为它这个垃圾短信的话，多半是朝着你的 Apple ID 去进攻的。 对 对。 因为 Apple ID 的话，它是个邮箱，所以我邮箱对邮箱发的话，其实收到几率也挺大的。那就可以把这个邮箱，你可以注册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冷门的邮箱， 嗯， 然后的话使用这个作为一个接收的地址也是可以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这个时段，然后下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 iMessage 为什么有垃圾短信成灾呢？ 而且屏蔽不完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先来听一段我们的频率宣传相关的广告，一会儿马上回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去好好分享一下下面一则内容。刚刚我们这个志良也说了一下关于自己这个对于 iMessage 垃圾短信的一个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剖析啊，其实说它就是防不胜防啊啊。那无论是说我们的是 iOS 手机用户，就是苹果的手机用户也好，还是说苹果的电脑用户也好，但凡他使用这个苹果 ID 登录的设备，都会有这种可能性，是吧？ 嗯，对，这个尤其是使用，我现在是用苹果电脑， 嗯， 其实这个更烦人，这个东西， 对， 因为 它会进入你的日历里边去， 对， 对，它日历、照片， 其实 都会有。 它这个早期呢，其实是苹果呢，它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跨平台解决方案，就是说我通过一个 Apple ID 能让你发 iMessage 啊，能让你发日历信息啊，能让你发邀请啊、会议啊这种等等。但是后来呢，被一些不法分子进行一个利用。 对， 那之前呢，我还真的有看过这种软件。就直接就是上网上我们买一个库，买一个就是这种 Apple ID 的库，回来以后呢，它这个软件可以直接就在本地就群发了，你可能连个苹果电脑或者苹果手机没有也可以。 哇， 它就模拟这种终端设备，然后通过这个相应的信息服务接口就直接投递这些信息， 就这么吓人。 对，然后呢我现在也不用苹果产品了啊，但之前呢我用的时候呢，我也是要把 iMessage 关掉的。 嗯， 因为其实它并不方便，为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它在发送短信的时候，如果对方也是苹果手机用户，他会默认必须要用 iMessage 发这个短信。 嗯， 但有时候在你网不好或者他网不好的时候，这个短信就收不着。 对 啊，那最后呢，你也不知道短信他送没送达。 嗯， 那么有的时候别人给你发条短信也默认是 iMessage 以后呢，你也收不着，那很耽误事儿。 嗯， 所以呢，我就强行给他关闭了。关了以后呢，好了，这个 iMessage 短信收不着了。 是啊， 但是呢，日历信息还是总有的。 哎 啊，经常呢就是一打开发现这一个月。30天，可能29天都 被安排了一个会议提醒，然后是什么赌场啊什么的这种垃圾广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现在只是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比较严重。 嗯， 那可能苹果对此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毕竟在它其他市场地区呢，这种情况并不是那么普遍。 嗯 啊，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事情的扩大化呢，那官方还是会出一些相应的机制的。 嗯， 因为这个想屏蔽也并不是很难，因为你一个用户一下发几千个信息，那这还是很容易发现它， 监测到的。 对，并且给它有相应的这个报警机制，比如说我禁止你今天再发了， 对对对， 或者是你有什么样信息不让你发了，嗯，等等啊。所以呢，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时间问题啊。 嗯， 有没有可能性有一些不法分子用一些虚拟账户来发送，很难追踪到它？ 因为 Apple ID 是只要，嗯，你拿邮箱就可以注册的。 对啊， 它并没有说像我们 国内，但是它连银行卡呀，现在 也没有， 现在 它部分地区是需要，比如说美国的 Apple ID 是需要绑定一个美国的银行卡，嗯，中国的 现在也不用了，现在不用了 ， 对，那还有很多地区是不需要的，对，它有一个无的选项啊，所以你选了那个以后你就直接注册了。 哦， 现在包括像 Apple ID 都有批量注册的软件。 啊， 对，所以基本上，坦白的讲，在这种防恶意注册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中国的这些相关的服务机构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有那种你自己都看不懂验证码，啊，就是你人都看不懂，你可能要刷十次才能出现一个勉强你能看出来的是一二三四五，对吧？啊，那机器不能识别，这一二是必须要手机号。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号大部分啊，98%都是实名的。那你注册一个被封掉了呢，你只能自己再去办一个，那这样门槛很高，对吧？那第三呢，就是它会有一些 IP 判断，比如说你这一个地区或者这个 IP 只能注册多少个之类的，啊，包括也会判断你的活性啊，是不是僵尸账号啊，是不是这个机器人等等。但这个对于好像苹果来讲还是蛮难检测出来的。 哎，我觉得之前那段时间必须连银行卡才能注册还是挺好的。虽然有点麻烦， 之前还可以弄个支付宝的之类的，对， 他就完全不连的话，等于就是会滋长这些不法分子，可以有乘之机。 嗯， 但也不是啊，因为这个 Apple 在全世界的所有地区基本都有它的业务嘛。 对啊， 我不注册你中国的，我可以注册 就是 别的地方的嘛。 防不胜防。 对对对对。 来，这样有什么话要说？刚才是 其实这是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一个是在美国的话 ，iMessage 是全美国最受欢迎、使用量最大的一个社交软件 啊， 它比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它都要高。所以呢，就是在欧洲也是它这个成绩比较好， 嗯， 所以就导致可能对单一地区的这个异常的话，苹果的重视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 哦， 同时的话，由于这个 iMessage 是端对端，就相当于我给你发一个鸡毛信， 嗯， 这个只有咱们俩能看， 嗯， 但中间的这个运营商和苹果的话，它是看不到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苹果它自己的理由就是，那我看不见，所以我肯定不能监管。 哦， 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私下的消息是，苹果会在下一版本的这个大更新的时候，会和国内厂商有个这个垃圾短信的合作。 嗯， 这个应该也会，就是尤其是咱们国家现在大力在治理这个东西，相信这个步骤的话也会非常快。 我们想问一句，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iMessage 垃圾短信的这个情况，我相信一定不是说中国的一个个例，其他国家也会有 iMessage 垃圾短信的存在吗？ 是这样的，就是垃圾短信其实现在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啊。它不仅是像 iMessage 短信，比如说像Facebook 什么那种Twitter 这种点对点的这种即时消息也非常，就垃圾消息也非常多。那么现在各个运营商呢，他们唯一的一个困扰是什么呢？就是这可能跟用户隐私有一个关联。 嗯， 就是说你我一，尤其这种海外的地方，它对隐私保护很厉害嘛，那你这些信息我是不能监测的，就是等于说我随便给你发啥你是不能知道的。 嗯， 那这样的话，我如果进行了一些关键字的判定，虽然尽管是机器判定，但它依然会涉及到一些隐私保护的问题啊。而且呢，如果说它这个消息经由服务器保存了， 嗯， 那么又涉及到隐私保护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门槛是很难跨过去的啊。所以呢，其他海外地区也有这种问题，但是呢，这些服务商它也是没有办法。 嗯 啊， 那我们来看看几位相关的专家怎么说吧。我们的一位互联网安全专家李铁军也是我们的之前老朋友，他说呢，主要原因呢是有大量用户的这个 iPhone 账号已经泄露出去了，很多人呢已经涉及到了这个刚刚韦哲提到的这个库啊，这个 iCloud 的这个库，那么在产业链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账号，这个把 iMessage 这样一种信息用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呢就是它可以接受陌生人的消息嘛，对吧？因为它不需要什么添加好友，不需要， 嗯嗯、 对， 它因为就是个短信的升级版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人拿到这种这个不法分子拿到这种这个库了以后，就往下群发，呼呼群发，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管你到底是谁，他就发。然后呢，我们说要靠举报这个事儿，那太漫长了，几乎不现实这个事情啊。另外一位我们这个互联网法律专家赵占领他说，这个通信管理部门啊，可以对发送者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他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用户的信息，这里边还涉及到了一个刑事犯罪的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侵犯个人信息罪，这里有会有这个倒卖个人信息的、获取个人信息的、买的一方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说应该是双面双管齐下才行，不只说是应该打击这个光是啊发送方， 对， 那么就是卖这些信息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打击，买这些信息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被打击。 没错，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 就是 这个和 还真啥都不耽误啊，玩游戏这跟我们这真是棒。 这个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短信垃圾短信还不太一样， 嗯， 对，因为传统垃圾短信我们想发送的话依靠一些非法设备，比如说伪基站， 对 啊，比如说一些恶意注册账号，恶意注册的手机卡，对吧？ 嗯、 但是呢，这种 iMessage 它毕竟是一个软件层面的一个服务， 对， 所以你想彻底的，就是给它定性，可能比较难，因为好像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群发垃圾消息罪之类的这样一个量刑， 对对对， 并且这个成本很低的，就是我随就可能花十几分钟写一个程序，在Mac电脑上面，我比如说我要知道咱们三位的这个 Apple ID 的话、 嗯， 我可能会骚扰你们好几天， 哦、 就让他那个电脑是不会停 了，嗯。 而且他这个库啊，有时候呢，他很多人觉得，那我的账号他怎么会知道？ 嗯， 其实他真的不是说特意找你的账号，是他可能这一库里有好几十万个、好几百万个 ID， 他就群发嘛。有些是不用了，然后有些还是用的嘛。这就是相当于说我大海里我广撒网， 嗯， 那么能捞上什么是什么。 对对对，大鱼是大鱼，小鱼是小鱼，虾米是虾米，无所谓，反正我捞着一个是一个， 对 啊。然后有一个人信了，我就赚了， 没错， 这意思是吧？一般都会是什么信息呢？像是诈骗信息， 对， 然后就是色情信息，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赌博的信息啊。所以真是这个我们怎么讲啊？重在预防，可能是放在后边。现在只能我们做的还就是主动删除为主，没办法。那么其实呢，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啊，这个澳门特区政府也尚未给当地的博彩企业发放网络牌照，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所有您收到的跟博彩类有关的这种垃圾短信均不属实，也轻易不要上当受骗啊！本来呢，这个赌博就是不对的，就是违法的事情，您这还上当受骗，这个是错上加错，肯定是不行的哈。就是关于今天我们这个第二则的资讯内容，关于这个垃圾短信的整治的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要再来关注一些，既然提到苹果了哈，这个池良给我们来分析分析苹果的一些未来新动向吧。尤其呢，这个现在已经八月份了，是吧？哈， 又要出新机了。 下个月一般就是九月份哈，苹果就会有新的动向。那我们看过了它不好的一面，也要看看它好的一面，是不是？那苹果的一些新的，尤其是新的 iPhone， 还有新的一些个 MacBook 系列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来帮我们去展望一下？ 首先的话，其实就是 iPhone， 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我个人也非常期待的，就双卡双待的这个功能。 哎，对 ，iPhone 探探手机终于能够看到这个实现了。 对对对 对，但是有一个不 可，这些事确认了吗？ 是确认。因为有开发者在这个测试固件里面发现了，就是说他就是苹果写了个变量在里边，其实就是程序员他没有来得及清理，他写了个变量就是被开发者发现了。 还有消息称，这个功能有可能是当年的那个超雪团队来完成的。那么超雪团队当年是一个蛮神奇的团队啊，是做了 iPhone 的五代产品的， 哇， 就是应该是对五个版本的一个越狱， 五代， 做了五个版本的越狱啊，都是他这个团队完成的。那如果这个功能如果是说是这个团队领衔开发的，或者是协助开发的话，那 可信度更强， 那也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这种即刻转型啊，或者被招安成苹果官方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完美典范呀、 啊、 是不是？ 哎呀真是啊， 这是苹果惯用套路，就是一旦发现你这个若越狱做的不错，他立马就会花钱把你收购了、 嗯、对对对、嗯、他发现哪个公司不错，哪个功能不错，我把它收购了以后为我自己来去用。 对、 啊、 没错。但是也有消息称呢，苹果这一代的双卡双待技术呢是采用还是一个实体卡一个虚拟卡的这样一个组合。 嗯， 那么但考虑到 eSIM 在中国迟迟不能顺利的应用和商用呢，可能这个地方也要给我们果粉稍微浇一把凉水、 嗯、 就是即便是海外支持了，可能国内还要有一段时间。 对、嗯、那这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虚拟卡啊、 嗯、 eSIM 卡、 嗯、 这个 eSIM 卡是什么概念，怎么就虚拟了、嗯、我们咋虚拟出来的呢？那我就俩手机号，我咋实现双卡双待的苹果呢？这个事儿靠谱吗？还要使苹果皮吗？还不是什么什么贴吗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是在技术上其实并不难啊，嗯、因为这 eSIM 它其实就是采用了一个叫做虚拟。虚拟入网的一个功能，那现在其实跟我们现在有些手机支持这种海外漫游啊，就是我也不用买当地运营商的卡，我只要开通这个服务到了对应的地区，诶，我手机就能上网了，它这个原理上是相同的。 嗯 啊，在技术上其实在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非常复杂的技术，只是因为苹果它支持的这种海外的 eSIM 的协议，可能在中国目前为止应该是有消息是最先常用的应该是中国联通，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匹配。 嗯， 包括之前苹果发布的那个 Apple Watch 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内置 SIM eSIM 版本嘛，但是到现在也不能顺利使用。 对，我这个就是用的那个天津的手机号， 嗨、 啊、然后基本没，我发现基本没人，除了垃圾短信没人找我。 对的，所以呢说到最 说到底就是还是希望运营商能快点啊，把这个功能给它兼容了，那也对我们未来的就其实不仅是苹果了，其他厂商也可以来享受这项新技术带来的福利嘛。 嗯，那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 iPhone， 就是一个亮点吗？就只有双卡双待还要浇冷水这么个亮点吗？不至于吧？那大小屏幕之前不是说炒得挺热，说 iPhone X Plus， 还有是 iPhone X SE， 是吧 ？ 是是， 靠谱吗这些事儿？ 首先是三个版本，就是三个版本已经确认了，一个是和现在 iPhone X 是一样的尺寸，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6.5 的，就是相当于 iPhone X Plus。 嗯， 他们两个从显示技术上都是用 OLED 的显示屏，同时的话它这个尺寸也被放大，所以呢这也是这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因为毕竟像 S9 和 S9 Plus 这种双击策略的话，给三星确实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口碑。 对， 这个苹果不可能不跟进的。 嗯， 然后同时的话还有就是像苹果相当于现在已经收割了很多高端的这个用户， 嗯， 但是对于5000到6000这波用户的话，它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它也会出一个6.1寸的 LCD 的这个屏幕，相对可能价格和现在 iPhone 8差不多， 嗯， 然后这样的去再去收割一遍下面的用户。 你说说这个，人家对5000、6000都已经算是下面一部分的用户了，其他咱们的国产机型包括安卓机型当中，5000到6000已经算 是 旗舰机 型 了。 其实是这样，就是它三款机型这个事情在之前一次 WWDC 开会大会的时候其实已经流出来了。 嗯， 那么那会儿呢我们还想说会不会先发一台然后上两台到最后发，那结果呢空欢喜嘛。那实际上呢从赛博厂商比如说做壳的呀做贴膜的呀， 嗯， 这些厂商的他们拼凑出来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呢，确实像刚才咱们这位嘉宾说的三款产品没错了，那应该是像过去的这个 iPhone 6沿用到7啊，这个这样的这个上下很大刘海的这样一个设计的产品是没有了啊，全部用 X 这种刘海这种设计了。那么小的就是原来的5寸的 SE， 然后做成全面屏，然后大的就是把 Plus 做成全面屏。 嗯 啊，可能在形态上，未来可能我觉得苹果用户都是刘海，都有刘海，这是肯定的了。 嗯， 对。那在功能上呢，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泄露出来一些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或者是划时代这种革命性的， 对啊， 好像还没有。 对对对， 只是说外观上有变化。 嗯， 然后呢，配置进一步提升。然后呢，让你在不同价位都可以享受啊，这个 苹果的服务啊， 以及是这个 3D 结构光面部识别带来的一些福利。 我想知道苹果在这个照相技术方面有没有改观，考虑一下女性客人们。我相信大部分用 iPhone 的忠实度最高的是女性消费者， 对 对吧？但是这个拍照功能一直令人 所以才诞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拍摄的软件嘛，对 对， 什么无他相机现在多火呀， 对、 啊、 其实现在的手机市场是越来越细分的嘛， 嗯， 那可能你对拍照更有需求的用户呢，可以选择一些在拍照上更加有他独门本领的，就是叫做什么呢，中国的邪术易容术啊，这样的一些 易容术， 对，一些这样的产品，那可能苹果它更多的是叫做返璞归真，就是我拍的就是真实， 以真实为主。 对，嗯、真实的可能都看不清楚，但是呢，也是真实，对，是这样。 但是这个 X Plus 这个可能上三个摄像头的这个，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最近好像有点越传越真的感觉。 嗯、 哦，就包括它前置摄像头，它也会可能就是说会有更大的这个那个大底 combos 对、嗯，然后同时的话，它可能 Face ID 可能现在极有可能就是说可以横着解锁，这个是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功能。要不看电影的时候，或者你平常拿横着屏用的时候， 还要再转一下， 对， 有点麻烦。 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苹果是这样一个思路啊，它的产品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做。那么国内这些安卓厂商呢，据我所知，下半年也都会做升降系列的产品，啊、像 就像 OPPO Find X 靠拢是吗？ 对 ，Find X 以后可能会有像某米也会出，据我所知啊，可能某享也会出啊、啊，当然这我只是随便说啊，大家哪听哪了啊。 某头他们还是走模块的化路线， 对，包括某头今天也宣布，它将成为全球可能首款5G 手机，因为它可以更换一个 5G 模块，然后来完成这个 5G 网络 的接入。手机的发明者是吧？ 对，所以说接下来这两种思路吧，我觉得在高端旗舰机上呢，如果您想继续延续刘海这种呢，可以考虑一下 iPhone， 对吧？ 对， 那觉得升降这种摄像头会很有意思，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旗舰安卓手机。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iOS 当中完全可以加那个功能，就好像华为的包括荣耀的都一样，把刘海旁边那两块那个屏幕的底色变成黑的，就还挺好看的。 对， 苹果它对一些不兼容的 APP 是这样显示的。 嗯 啊，对，但是大部分 APP 都是兼容的。 对， 它在开发者文档里明确写了，它绝对不能允许有这样的应用程序上架。 嗯， 就是同时的话，它在给开发者一个设计的一个指导，那个就是开发者这个开发者指南里面也是明确说了，就那个刘海虽然在，但是这是我们的特色，你不许跟我随便就给我们裁了或者怎么着。 嗯，所以这也没办法是吧？ 对， 那用户只能就是将就着来。那这是对于 iPhone 方面的一些期待。其实关于续航方面的话，那依然嘛，大一点的话会长一点，小号一点还会再短一点， 嗯， 再短点儿。就没什么了。 他现在也在向安卓厂商靠拢嘛，比如说之前苹果从来没有支持过快充， 对吧？ 其实在这个 X 上已经开始支持快充了，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进步。就我电池虽然小，但是呢，我让你随时能充满， 嗯， 对吧？能让你保证一个快速充电，然后来延长使用时间。 这倒是。 但是电池上，我觉得苹果可能不太会有很大的突破。 嗯， 原因在于说，它机身厚度、重量，它还是有一些追求的。 嗯， 它可能不会因为电量来放弃这个。 但是苹果在电量上的话，我不知道说了这个会不会在 引起公愤是吧？ 对，因为它是收购了两家和这个做汽车厂，它就做汽车电动车的一个就是小的创业公司， 嗯， 然后呢提供解决方案。现在它基本未来的路线就抛弃锂离子电池了，然后的话朝着另外的方向，它可能是去，现在看的话它的预算投入什么都是一路狂奔朝一个新的领域，它也想再做一次弯道超车，可能就别的厂商可能3-5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东西，那它从现在的话它又在新的领域里面去解决电池这个问题。 但是 是石墨烯这种东西吗？ 它好像还不是石墨烯的方向。 对，不是。 对，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消息也有人被也有一些媒体解读成说苹果造车的这个速度比较 快。 对，甚至说呢，因为之前也硅谷也有一些就是花边新闻吧，就有一个员工离职了，带走了大量的苹果的这个 技术啊、 无人驾驶 还有造车的相关的一些内部资料，然后受到了一些审判等等。那也可以透露出来，苹果在造车这件事上并不是空穴来风。 对， 那我们想再问另外一个事儿， 怎么呢？ 就是苹果啊，刚刚咱们说的又是造车呀，啊，又是这个改换电池啊， 又是快充啊， 又是快充，他们这个起码都在进步着。但是之前曾经传到过这个苹果的电视，就是始终就没有消息了。 嗯， 这个说要造电视这事儿就没有信儿了。 对。 因为其实在苹果内部来说的话，他们对这个电视的尝试其实现在依旧在进行着， 嗯， 对于硬件平台尝试，但是苹果有一个政策，就是说软件先行， 嗯， 啊，硬件的话只是我们呈现软件的一个平台， 嗯， 所以我们如果在做不好软件的前提下，是它不会轻易推出一个硬件的。其实就像他尝试过这类似的这种失败，这个最大的这个坑就是他发布了这个 HomePod， 其实他就并没有把这个软件思考得很清楚，这个软件的话没有清晰的定位，他就没有办法解决用户的很多需求， 没错， 推出来的话那可能只是一个积累产品，就 Apple Watch 也是他走了很长的弯路，直到今年他才慢慢有起色。所以呢，就是他肯定一方面是在电视上面，另一方面就是在真的是他去造车这一方面，可能他会优先考虑我先把软件的这个系统平台搭建起来，然后我再真正的去进军这个硬件平台。 嗯， 这样的话，它能也符合苹果从乔布斯年代那个时候就开始的一套策略。 那是不是到时候得用我们京东方的屏产电视的时候？ 早晚的事儿， 是吧？ 啊、中国的东西非常好， 对吧？我们京东方不现在 事情还蛮有意思，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京东方一会儿聊啊。就是昨天苹果的市值 对100亿 突破了一个数，100亿啊、这个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这种 哎，是100亿还是1万亿啊？ 一万亿 啊，对，1万亿，对，1万亿美元。 你们俩差俩零一下， 私人公司最高市值， 最高市值，对。 有这么多钱，他其实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有钱真好。 作为他的股民，我很开心，昨天一夜没睡好。 真的呀，真的涨了200多美元一股了哈，这个是太高了，已经是。所以就是说呢，啊、当然啊。你看这个苹果都走到这一步了， 嗯 ，Sonos 刚刚在纳斯达克刚刚上市， 对， 啊、这个还他们特别有意思，给纳斯达克专门定制了一款这个上市的敲钟这个声， 什么样的声呢？ 这谁知道啊？我没在那现场听着呀，我也没有敲钟去啊，是不是哈、啊？我只上了个钟啊，对吧？来， 这事儿不要展开啊。 好，来继续来说哈、啊， 嗯， 关于 iPhone， 咱们先聊这么多。 对， 那电脑方面呢？有什么新的长足发展吗？ 电脑方面的话，其实是从内部的这个路线和他招聘人员招聘信息来看的话，一个是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我们又能看到 N 卡你 NVIDIA 再次回到 Mac 平台、 是 这已经时隔很多年了，我感觉好像从我一去苹果上班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这个 AMD 的这个显卡、这个 N 卡很有可能以在 iMac 这个平台上可能回归， 哦， 这是目前我们能够 一体机平台， 对对对、能够看到它是有这个迹象， 嗯 啊，同时的话在这个 CPU 的运用上，这现在不是已经有了这个压不住的 i9， 这已经放冰箱里你才能体验到这个快速的这个感觉的同时的话这个 iMac 也应该也会得到一个更新、MacBook Air 的话应该也是会马上就会有这种类似的更新， 哦 Air 系列还会再出新的更新呢， 对， 还要再多保啊， 它的这个 Air 其实定位在之前看可能略尴尬、因为 Air 和 MacBook 12寸的那个它可能没有明显的价格差， 对， 然后呢在体验上呢可能也差不多，因为高配低配然后两个一权衡，很多人就买了12寸那个产品了， 对， 所以 Air 有点被冷落的感觉啊，但它这次更新以后呢我也看到一些谍照，就是它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性能会更提升、然后呢续航时间会提升、还会打一个差异化出来， 哎，对、那这是在电脑方面，那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这个池塘也提到说软件先行、那软件方面 iOS 12给到了我们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长足进步吗？会不会越升越卡呢？ 越来越大。 我先说说啊，其实我觉得我 怎样 ？iPhone X 刚出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它的。但是后来那些各种 bug， 比如说什么死机啊、白屏啊、软件闪退太多次了，那我就彻底弃坑了啊，我就不用 iPhone 手机了。对，那包括现在我身边的人用这个 iPhone 手机还是有这个问题。那相信呢，在下一个版本里，它如果再不修正这个稳定性的问题的话，它还会流失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用户。 是是是。 对。 但是在十二里面，因为我现在是两台手机，有一台我就刷了这个iOS 12测试版、 开发者版、 它居然有用的时候感觉虽然它也是因为毕竟是开发者版本，它就变得有时候会很卡，有时候会死机，但是对于稳定性来说的话能看出来，一旦推出正式版的话 iOS 12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速度耗电量的话都是要完全能拉开 iOS 11很大一截，它就会优化的很不错、 那么我想就是再多问一句哈、就是我们用30秒搞定，就是说界面有很大变化吗？ 这个就是两个字儿就行，不会 不会。 对， 对，好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要交给苗山了。 嗯， 这个还有一分钟时间，让你总结一下此时此刻你玩王者荣耀使用这个荣耀 Note 10的体验如何。 这个屏幕这个触感很好，然后很敏感度也强，然后对于我什么控制方向啊和发点炮弹啊都比较方便， 特别像在玩游戏机这种掌机的感觉，大小很像，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长度其实还挺合适的， 特别的合适， 挺合适的、 啊、 而且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长和宽只要成比例，人手握感就会好、嗯、 对，因为它是 18.5:9 啊， 对， 更加修长一些， 对、嗯、而且其实它既然是荣耀系列，它其实是为了这个游戏量身定制的， 对对 对， 对 吧，它是为了当时做了一个联名款，所以它应该比较顾忌就是横屏打这种战斗型游戏的用户体验， 对 对， 嗯， 所以目前来说挺好的， 嗯， 我已经 发热量如何？ 死一局了，啊， 发热量如何？ 什么量？ 发热量 没有感觉到发热， 没有发热吗？ 没有感觉发热， 天太热， 嗯， 已经打了两局 了。 你现在开那个 Turbo 按键了吗？ 没有啊， 还没有呢哈。OK， 你 在哪个呀、啊？在哪儿啊？ 就这个按键，你把它打开一下哈。 哦、 对，好了，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哦、 然后我们 看到了， 让你在广告时期间哈玩一玩这个带有 Turbo 的版本。来，继续 好嘞，一会儿见。 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一会儿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晚的5点到7点钟，欢迎您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聊这样的一个主要话题啊，就是关于电商平台那么多你该怎么选这样一个难题了、 哎、 那事情的来源呢，由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拼多多来说 器啊。 是 拼多多呢，这个事情它刚刚上市了哈、啊，挺厉害的啊， 挺厉害的， 特别的厉害。那当然了，这个它上市之后能够带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变化？尤其呢，是我们的用户们对于拼多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这种观感的变化？今天我们要就跟随二位嘉宾的眼光一块儿跟我们聊聊看。我相信可能二位都是拼多多的这个使用者啊，或者是受害者，不是 受害者， 那个使用过哈、啊，都起码都见过，什么你帮我砍一刀吧， 对对对， 分享神分享，受不了了都要哈、啊。来，那先跟我们说说看吧。来，先欢迎一下 PC Home 执行主编潘伟哲以及我们的评论员池良，欢迎二位。 嗯，哎，大家好。好，说到拼多多啊，说拼多多是这样的，这个 APP 呢，其实我因为业内人士嘛，他在三年前我就有接触过，他其实早期是两个 APP， 然后他最后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拼多多。那我一直没有用它，原因是在哪儿呢？原因在于说我可能并不是它的消费群体，我可能更倾向于到一些电商网站，一些 B2C 的电商网站、然后呢我直接下单就好了，我不没有拼的这个环节，因为我觉得我麻烦别人省那一点点的价格有点掉份儿啊，因为我是一个假装 也是没那功夫，你是 因为我是一个有身份证的人嘛，对不对、那后来呢我被他真正洗脑是什么时候呢？是 也被洗脑了，还是 各种综艺 他在赞助各种节目， 各种 总有一个广告歌， 拼多多拼多多， 对，然后还可能还配上一个特别尴尬的舞蹈，像我这种四肢不发达人都会跳。 来，我们看一张图片啊，这是我们一位这个博主呢，他截了一张图，他会发现说这个拼多多呀赞助了央视的一档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做是真的吗？对，大家来看一下这位博主他的这个微博截图，很有意思啊，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啊， 是 叫是真的吗？ 而且他们曾经调侃这张图片，说上面出现的几个 logo 没有一个是真的 啊，真的吗？ 这是在调侃了， 是是是、 啊、那说说看吧。 对，那后来呢？对，后来就被这个洗脑了嘛，就感觉你哎，我换一个频道，哎，这个热门综艺，然后中间插播一条很尴尬的舞蹈，然后拼多多歌曲就出来了，以至于说现在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挤地铁啊，路过某幼儿园，发现小宝宝们、小朋友们都会 唱儿歌成了。 对，后来你会发现个问题， 哇！ 我有一天在冥想的时候想起拼多多以后，我发现个问题，就是他把广告歌做的很简单，舞蹈做的也很简单。你虽然很讨厌他，但是他不断的在你眼前出现，最后呢，你就忽略不了他这个东西，而且呢，他你不过脑子， 对对对， 你不用想他这个东西的含义在哪儿。 恒源祥， 对， 羊羊羊， 毛山羊羊羊， 没错，你只要进到脑子就好了，它就成为你记忆的一个块儿。 对对对， 而且很难擦除，因为它很简单嘛。后来呢，我就抱着试一试心态，我就用了几次，那么这个体验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 amazing， 就是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对，因为早期我是被谁拉到坑里？是被我妈妈，她呢是被她的好姐妹， 我也是， 都被长辈拉进去。 对，然后呢，我就说妈，我说这东西9.9块包邮，听起来挺诱人。我说那万一你收到的东西不好，或者品质不怎么，我说你还 白扔9.9吗？ 你还退他吗？ 对呀、 那我妈逻辑很简单，我买个手指能有什么问题啊？大不了就是你擦脸不好，我擦桌子嘛，对吧？就是总有能用的地方嘛，比外面买便宜。他以这种逻辑，他用了这个东西， 这逻辑倒没错、 没错。而且呢，他是这样，这怎么叫拼着买更便宜呢？就是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叫砍一刀，就是你在比如说微信分享到群里啊，或者朋友圈里啊，哎，只要你有好友点一下，减一毛钱，减几毛钱啊，9.9减0元够，对不对？因为减到零元了嘛，你就可以不花钱买它。 我这个事我想问问看，是真的吗？这跟那个综艺节目一样，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能零元吗？ 我想说一下啊，我是用这个软件最早的一个用户，一批。我最开始买它是因为买水果。 啊， 因为很多人拼，其实刚才伟哲说两个模式，其实不光两个，其实有四种起。第一种模式是一个人拼单，就是我一个人买；第二种是和不认识的人一起拼。 哦，对的， 这是两种。第三种是刚才说的砍一刀的这种形式，还有一种是每天签到提现。如果你想提现，必须放在群或者是朋友圈里面。 是， 最开始朋友圈还不行，必须发群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朋友圈的捕捉率并没有直接发到群那么直接，这种营销手段。所以你把这个放在每一个 个聊天群里面，他会帮你提现，每次比如说提个一毛两毛或几分，然后凑够10块钱就真的可以提出来代金券。 没错，像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为什么说两种模式呢，是第一种是砍一刀，第二个是拼一下。 嗯， 拼一下像苗山说的有两种模式啊，你可以自己成团拼，也可以呢跟别人合拼。但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你原以为我原以为是我必须要有很多朋友他们来跟我一起拼才行，后来发现不是，他竟然会说这个商品已经有比如说已经有19个人拼了，只要错过20个人你就能享受一个什么价格。其实这他到底有没有19人你也不知道， 对 这东西是不是个孤品你也不知道。 嗯 啊，就最后呢你发现就是他可能会是系统生成的，就是每个产品都是好多人在拼。 没有，他应该是真的呀。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这个 我个人也持怀疑态度。 对，用程序实现很容易啊。 不是，因为有的东西我在拼的时候没有人买，就真的没有人跟我拼，我就等了好久，有一次失败了。 哦， 还有好几次就已经人家付款了，显示说这个人已经买了，他等待着别人可以跟他拼。所以呢你会选择要跟他拼吗，还是自己再单拼一个团等人家来跟你拼？ 没错，是有这样一个我 还买 过 好几次的东西，就别人还问我说那个你选好号了吗，老板不理我，你说我买几号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倒犯不上是一个虚拟跟我拼的，但是这个东西品质确实很难讲。 这都是你们一些个体会。来，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个一篇网友们的这个文章，叫做男朋友用上了拼多多就承包了我一年的笑点，这样一篇文章哈，很有意思。我给大家一边滚着屏一边去看这个事儿哈，大家伙儿也可以来去看这个屏幕当中的内容，去自己看看到底是否是深陷其中。首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很可怕的广告啊，洗脑洗了半天之后呢发现零元啊，然后呢关于这个省得更多这个事儿，尤其是都关我帮我砍一刀这个情况，大家伙儿都见过这个微信的这个图文或者这个链接。那好，是兄弟就来砍我一刀，这成了一个笑话了，就成再往后好发现这个鞋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来了哈，22块钱怎么砍来的， 他们全都是9块钱啊，19.9块啊，29.9块这种低价模式。而且怎么说呢，这个假货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这个网站会卖真的，所以我没买过假货。 不能这样说，它只是不是你想的那个货，它不一定是假货，因为之前真的有人去维权 copy。 对，它这种维权，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同行，他的亲戚买了一台电视叫做小米新品电视，买回以后呢发现那 logo 上写的真的是小米新品，他因为他品牌就叫小米新品，或者这个品牌它生产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叫小米 新品。小米新品， 对， 是个牌子。 你去这维权的成本就特别高了，为什么呢？首先它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嗯， 什么叫假冒伪劣产品？你需要让这个厂商给你提供一个证明，说明这个产品不是我们厂。 但是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品牌的。 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商标法的，国家的商标法，因为你在相似的 slogan 或者是无论是宣传语还是形象还是设计 AI 整体，只要你有相似有山寨版，这个其实是违反商标法的。 没错，但是呢，像您说这种违反商标法，它的维权成本就特别高，因为呢， 时间成本吧， 对， 诉讼成本这些。 因为我之前就这个朋友嘛，然后他是真的是那时候。不行，我要帮你去诉讼，那联系卖家，卖家说你退回来吧，退回来就行。但是他说不行，你这必须，你是卖假产品，要假一赔三， 较真的人少。 然后呢就开启了漫漫的维权路，至今还没有什么结果， 没有什么结果的。 因为要需要你来提供很多的证据嘛。 我们来看几个神奇的奇葩的产品 好吗？ 首先第一个，这个洗白啊，小黑人洗完变小白人，这个事儿我觉得太不靠谱了。 这无论是某宝还是这个上面，全都是卖这个的。 这也太神奇了吧哈！ 这是学习的 Pola 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 美白玩， 这个神奇的刮胡刀，它这个刮胡刀啊，就是看上去像是飞利浦的这种东西，结果刀头会转， 对， 这个转着转着吧，它转掉了。 对， 什么东西啊？ 可以做陀螺 的第二副产业，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哈，特别神奇。好，我们再来看后边的那种。当然还有在山寨拼多多的软件叫做惠多多，还有各种各样人用的东西啊。 PCC 哎， 对，基本上就最后呢可能拼多多会维权吧，你直接对吧，山寨我的东西。对， 包括像什么也在卖，像是什么小米新品， 对， 还叫松下新品， 对， 老鱼吗啊，月历月，雪碧人是 雷碧 啊，然后康师傅人家是康帅博啊。 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没有真正的注册商标， 等等，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工商局同意的， 哎， 通过的。 我就可以反驳你了， 哎， 这个雷碧它真的是一个注册商标，而且是九几年注册的。 真的有， 真的有， 还就真有，你别说。 因为昨天我看到一个文章，就说你以为雷劈是假的吧？ 其实真的， 其实他比你岁数还大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真的是有在消防总局的网站可以查到这个， 有这个雷劈啊， 雷劈 很神奇，很神奇。来，那继续我们的这关于拼多多这个事情，我们又发酵了。看到这么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在昨天发文了，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约谈拼多多，要求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对此呢，妙山来咱们俩的一块儿哈。把这篇这个相关的报道跟大家去分享。 好，我玩完这局，你先念着。 啊，那不就节目就要结束了？来哈。 好，我马上就死了，放心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拼多多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用一段内容跟大家去简单回顾一下。 嗯， 首先是关于这样一个拼多多的这个被约谈，这就是在昨天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也牵头召开这样的一个行政约谈会，要求拼多多平台呢经营者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平台经营者以及商品的管理和审核，积极配合各地的各级的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要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真正做到为消费者们谋福利。会上这个网监司的负责人强调说啊，拼多多呢要正确对待媒体监督跟消费者投诉，正视问题，不要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纵容和支持假冒的侵权者啊，还有呢要坚守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要积极配合各地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和检查，及时提供这个涉嫌违法网站经营者主体的信息和经营资质的信息以及交易记录和宣传内容，要认真的去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切实承担平台主体责任，举一反三，加强平台内对刷单这个炒信啊等等其他的违法经营行为的自查自纠。说挺全面的这事儿，但是到底该怎么监督，到底该怎么去看，我们消费者们又该怎么样能够辨明哪些是是哪些是非呢？这个问题很难哦，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难辨别，真的很难，只能看图片。 我们现在光看图片，光看评价，评价也有假的， 评价可以刷呀， 对吧？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嗯， 就是不能指望说一个，就是说一辆电动车它真的就卖200块钱， 嗯， 这个用起来肯定也不放心， 你敢骑吗？ 对啊，你也不可能指望说一个就是这个 OVO 那个 VIVO 的这个手机，你人旗舰机你就卖一个700-800块钱，这也不太可能。 没有没有，三四百块钱，有 VIVI VIVI 还有 VJ VJ 啊，对， 然后那个 OPA 什么的牌子， 对 对对，还有什么 Apple 什么的，对，就是说首先你要对产品有个价值的认知，对吧？但是人家老板说了，我们的成功在于说我们锁定了这些3、4、5、6、7、8、9、10、11线城市的用户， 对， 为他们解决了购最新的产品的这样一些， 而且人家说我是厂家直接供货， 对， 是吧？省去了中间环节，不都是这个话？ 你那个好像是瓜子二手车，我怎么感觉像是？ 他们现在包括电视购物有很多啊，我们省去了中间环节，以非常低价就可以吃到南非的蜂蜜都达不到的蜂蜜水准。 对， 你看这两天一直听这个广告。 就是他们拼多多有一个宣传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讲的是叫做五环外效应嘛， 嗯， 他就讲这一部分人群，他有可能没有享受到很好的购就这种购物资源， 嗯， 他不解决是这方用户的痛点，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 谬论， 谬论，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商业逻辑。为什么呢？是我去过那种很小的县城，可能村东头的小卖部， 啊、 他卖也有雷碧卖，也有老鱼嘛，也有月里月，也有这个对吧？心心相印是吧？但问题是。你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你没有选择，对不对？但是你在一个开放平台上，你公然的说去销售一些不合格的产品， 它售假， 对，那就不是成了纵容这些假货的蔓延了嘛，对吧？那对于这种县城级的这种地方，它可能确实因为比较闭塞，然后呢可能它的物流成本很高，那么正品的价格特别高，那可能不就是说白了卖不动， 嗯， 卖不动呢，可能最后呢，可能这些小卖部可能有亏损或怎么着，那么暂且，而且是像这些所谓的各种相关机构机关没法到这么下沉的市场去检查有没有假货，但是你作为一个线上平台，你应该是有义务和有责任心去来检测这些假货，避免用户买到假货，对吧？ 对， 这是一二是一个这样的平台，它居然上市了， 对呀、啊， 三年时间它 上市了， 干完了 啊。 京东十年才干完的事儿。 对。 对，这让人可能匪夷所思。 嗯， 市值达到一度突破300亿， 嗯， 对吧？那这个让人很多人觉得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局气吧，对不 对？ 对 对对。啊、你看啊，但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是连着发了2个文，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具体内容我们就不跟朋友们一一的去读了，大家可以上这个相关的官网去查询啊、嗯，相关的文章。那到底这拼多多就上市了以后又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他的官微也发了一条微博，叫做拼多多打假的这个决心不变，站消费者的立场不变，关于613个别的问题上架维权情况的说明，啪啪啪一大长串。然后紧跟着深圳创维公司创维电视大厂牌啊、 嗯嗯嗯、 就发了一严正声明，要维权了，要这个厂家直接跟平台这儿维权了， 就急了，是不是？有人 copy 他的？ 对呀、啊，你这是急的，你卖我这个假货呀、啊，对不对？你这不是有损我名声吗？就你到时候这个东西坏了以后， 人都找我的了， 创维的牌子，对不对？ 对， 该怎么办？就这个问题也是后续产生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乱象。 没错， 嗯， 其实对于这种上市公司来讲，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叫做企业责任感、社会责任心。 对、 啊，那我们把这个，对，我们把这个假货或者这些不合格冒牌货分成两个维度来看啊，比方说它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 嗯， 那你提供一个平台销售，那很多人是这个说白了什么挣钱干什么嘛，对吧、 嗯、 那他会大量的去采购生产这样的不合格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其实它是电子垃圾，对吧、 嗯、 你造出来以后，首先对资源是种浪费， 浪费污染 是种破坏，对吧？然后你再卖出去，卖出去以后呢，你对于这些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的消费者来讲，骗不骗咱们先不说啊，他们买回去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坏掉了、 嗯、 然后废弃，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电子垃圾循环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又产生了二次污染， 就是 啊、浪费了能源，浪费了能源，污染了环境， 嗯， 然后还造成了这些虚假的 GDP，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了。 你良心都被狗吃了， 没错，是被狗吃了。 那个像刚刚那个政府发的那个文章里面说的一个点很正确，其实应该为消费者谋福利的， 没错， 就是我们应该是配合整体的国家政策，我们一起为消费升级，就哪怕它是十一线城市的，哪怕它是小山村的，那也要为他们带来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福利， 对， 而不是说我拿你就是小，你就是一个七八线城市的人，所以你就要去用这个假冒伪劣， 没有这种因果道理的， 对对对， 这不成立的、啊。 这个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企业道德， 我觉得社会公德心很重要。 嗯、 对， 比如说某宝现在发展的特别好的原因是，它一直在一路以来在自我反省。比如说它的天猫旗舰店，它的那个手续上越来越严苛，它私人开店的手续越来越复杂， 嗯、 然后它其实就是能做的就是尽量为消费者先筛一遍。就是有可能会造成的是一些伤害， 没错， 当然他也做足了警告，所以这个才可能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一个前提。 嗯， 但我们不能看到像这类拼多多的网站全你感觉都是挣快钱， 就是 对吧、挣了快钱，大规模的上电视做宣传，扩大自己的社会效应，然后立刻又吸纳一笔钱来说，对我消费者来说我的这个权益得不到保障。 他这个平台注册非常简单， 对啊， 身份证传上去，起一个名儿、嗯，我们亲测的8个小时通过了审查， 嗯， 你就可以卖东西了， 一天都用不了。 对， 嗯， 我们上传了一个实验品啊，就是512的 U 盘，我们卖9.9块， 嗯， 已经有2人拍下了， 啊， 对。然后呢，我们也去买过上面卖的内存卡。 那你们就亏本真卖了？ 没有卖啊，没发货呀、 啊。 是什么、 啊？没发货、啊。 我们只是试一下能不能发布嘛。 最后人家有用户去拼多多投诉说啊，有一个 这个商家，那不了我这个号不使的嘛，他们反正也是测试号。 没错，就是所以说呢，说个不好听的，就是你上面那些人，你去维权都不一定找到人，为什么？ 嗯，没错， 有个身份证就可以注册。 对对对。 是不是你的都连活体检测都没有？就比如说现在 淘宝活体检测， 淘宝你注册个商店，可能还需要一个视频的。人脸识别， 拿身份证和脸一起拍， 对， 眨眨眼，扭扭头， 对对， 找不着人。 那个平台，你一个照片的获取途径太多了，恨不得我说这个去银行办业务，隔壁老大妈正在办业务，我偷摸拍一张，我传上去，也许也能通过，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就想，他没有审查这个机制， 嗯， 就造成了准入门槛特别低， 准入门槛低，就造成了它的违法成本就很低，大不了店铺封了我再开一个嘛。 但是我要就是换一个角度，我想再说说，虽然我已经批了它很久，但是我们回忆在淘宝刚开始它也有常年打9.9低价的一段时间， 是 它可能是想靠这个营销模式来积攒人气， 嗯， 然后等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它可能慢慢会走到正规的这个道路上，也保不齐。所以说它现在采取的也是一个聚拢人气的一个功效，确实达到了效果，在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当中，这么多人都知道。 上周他搞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在上面他们 上海那个 也说的非常诚恳，就说了我们错了，我们错在哪儿呢？我们不应该用淘宝的 模式 和标准来发展我们公司。但是到这个 相当舒适的甩锅， 对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你就是在甩锅呀，对不对？ 对呀， 对不对？那没有很正面的去回应 这 个问题， 也是。 可是不得不说啊，从经济学角度，这个宏观经济学里面，淘宝确实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的先河， 是 而且是特别符合我们国家目前这个发展状况的一种经济模式。这个在任何一个学经济学的这个教科书是找不到的，因为我是学金融的，以前就完全找不到是这种模式全新开发出来的。所以说他这么说吧，也无可厚非。 但是 这并不是一个良性的 对 一个经营模式。 任何一家企业，包括现在已经这个线上线下零售已经非常非常完善的前提下，如果利用人性的阴暗面去挣钱的话，你企业的初衷是会备受质疑的， 走偏的。 对对对对，你整个企业的价值观这是完全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上市啊，虽然我们现在在抨击它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上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它上了之后是不是对自己的社会功德也好啊，社会服务品质也好，会有一个高的基准线要求自己，他可能会因为上市这个理由慢慢的走上一个正轨，也保不齐。 像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宣称他的用户有1亿，那通过跟腾讯的合作以后呢，在2018年变成了三个亿段用的购物 APP， 对吧？那 等到春晚上一次，也整一个美整点来一个许愿池。 然后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自己的官方年报当中，他宣布说呢，拼多多在2017年发现了1070万件问题商品， 1000多万件， 这是他自己公布的数据。 嗯， 那他自己说我们自查了这么多问题商品，但 是 呢，他并没有说有多少人因为这个问题商品而受到了损失，他们怎么补偿，这都没有讲。那么在2018年，过了一年，他一年查出1000多万商品，还有这么多问题商品，那他这个平台是不是全都是问题商品呢？当然，我要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去看了，确实有一些正品，价格比京东啊淘宝啊也便宜。 对， 便宜多少钱呢？个位数 、 啊、对， 对， 对， 1块2块3块 很有限。 对， 对， 对， 就是你拼成了可能省2块钱。对，所以说他这种模式，难道如果说真的正规以后，他还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空间吗？我可能要画一个问号。 他有一些啊品牌店，就像天猫一样，有一些是企业的旗舰店在那里开店，我会发现他会有一种低价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两人成团或四人成团，他这个低出两位数的情况下，可能15人成团或20人。我觉得这个我倒有可能相信，他跟厂家是谈了一个，我一下大批量20个人一起买，这一单20个人可能有10单，对于厂家来说也是走个量，但是你说那个价格区间差别太大，那也不太可能。 梁山啊，只能说你太天真了 啊。 对，就是哪儿那么容易就跟厂家谈的 某些企业吧， 对吧？ 比如说有一些新兴的企业有可能为了打开市场，但是如果品牌已经做得很稳固稳定的企业，肯定不需要这个。 他们就是利用消费者们这样的一种心理，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拼的多了以后是不是就是能够有优惠呀、啊、 但说实话，我就真的是买水果多。 你看你之前刚才说买水果呢，我们还有一个图片，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看过一图片，说 水果的吗？ 我拼的这个小芒果、哦、啊、 嗯、 来了一箱。 我经常买啊， 就这么点儿芒果 哦。这一点我验明正身， 那小芒果、 真的要验明正身，就是不同家不同的这个店真的是效果不同。有一些店它会写得很详细、比如说我觉得在拼多多我有一个经验，这家店首先老板品质怎么样，就看他有没有关闭大家的评论功能。这一点淘宝上是不能关的，但拼多多是可以的，店家可以设置没有大家评论，就是不显示。所以一般我首先会选择有评论功能开启的这些店，他不怕大家说，因为他确实我问过拼多多的人，他后台是不能改的，所以他只能可以关掉，但他只要开了，大家就会有好有坏。 这个事情 不，他可以找一些人去刷，没问题。但是比如说我真的写了差评，他除非就表示所有评论不显示，要么就所有评论显示，他不能说一两条不显示， 啊、就 是 店家无法控制这个事， 不能控制。 其实也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测试了一下， 啊、 你可以把它下架。然后再重新上架 啊，就没了， 就没了 啊。对，但是如果就是你要凑几千条评论，你要统一下一个架 okay, 是吧？我只是说我一般买东西的经验就是先看评论功能开了，说明这个老板不怕大家说。 对。 二呢，就是在这个东西上面你要看这个芒果，比如说你心理价位在超市里它25块钱一斤，它今天卖19.9块有可能，它卖9块钱那就真的 不 可能， 这 是不 太可能的， 对吧？ 一开始咱说的那个价值取向嘛， 对、 啊、你要有一个价值评估， 对。 你不可能低太多， 对 不对？ 而且呢，像这个苹果，有一些老板他在图片啊和文字介绍的越详细，我越觉得他诚意越足。有的老板他会说，我这个芒果是从哪儿发货的，路上过程会需要几天，所以如果亲们收到有一些什么坏了的果啊，大家多理解，如果多我就给大家重新发，如果少了希望大家就不要难为我什么的。 对， 我就其实小小不言的一两个坏的就算了。而且它大小的区间，每一家店尤其芒果店他会写的特别清楚，比如说我几厘米到几厘米售价多少钱、 啊、 几厘米到几厘米售卖， 这样就好 得多 嘛，对不 对？ 对，详细说明。 或者换角度讲，我采访一下， 嗯， 就是那你如果未来还买芒果， 嗯， 你还会在这个平台上去 买啊？ 去选择？ 我在这个网站上最多买的就是水果。 那其他平台为什么不考虑？比如说一些 生鲜的， 对， 专门电商、啊、 的这种，它会贵还是？ 是这样的，如果呢，我现在特别着急吃一个东西，我肯定会选生鲜那些店， 因 为。 每日优先那样的， 对对对，很快就能吃到、 嗯、 但是像芒果我一下炖它好几斤，我可以慢慢吃，不是很着急，那我可能会选择在上面买、 哦、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呢，在我看来买这些水果就淘宝和拼多多差不多，那如果价格还能便宜2块，我干嘛不再买便宜的呢？ 哎呀，这个还真是每个人的消费观念都不太一样。 我要么就买生鲜这种每日优先这种很快的，要不然如果不着急时间的，对我来说淘宝和拼多多就差不多了。 其实之前有一个段子我觉得蛮好笑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张图片、 嗯、 那么叫做如果你能找到超能算我输， 嗯， 它有大概六个品牌，然后呢长得字都很像超能，但是它没一个是真的超能系， 嗯， 对吧？然后呢最后呢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非常喜欢拼多多平台，因为它不用货比三家，因为比来比去 就 找不到你想要买的， 嗯， 不找不到你想要买的，他要买一个超能洗衣粉吗、 哦、 找不到， 货比三家找不到一家是超能洗衣粉。 好吧，一会儿我们接着慢慢说拼多多的前世今生。来，现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进入，点击下方的直播间按钮，来到我们的现场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没错， 当然同时可以通过微博和易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欢迎回来。 我们的嘉宾是潘伟哲，还有是池良，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哎，继续来说说看这样一个电商的选择， 太适合了， 双眼 哈，这话题太适合我了， 是吧？啊， 我作为女性消费者的代表，其实拼多多最大的用户群应该是女性消费者，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消费者。 可能再局限一些，就是可能三线、一二线是很少，可能三线以下城市。 谁说的？ 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个调研数据嘛，真的量是在那边， 但是开始起来的时候绝对是在大城市开始的，因为都是朋友的妈妈经常发链接， 砍一刀 发这个给我。 是，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也在用，包括像知名的京东电商的总裁 CEO 啊，这个余承东先生也发过一个 他也用 说法嘛，说你用三次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也有值得表扬的地方。说实话啊，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它能够迅速的窜红，而且呢积累了庞大的资金，然后上市，它在这个市场把握上就是有自己的几把刷子。首先一点，虽然我们不推崇他这些营销模式，有一点扰乱市场的意思，但不得不说他的团队非常积极，很短一段时间就会发明一个新的营销模式出来，然后永远在给人洗脑刷新，让你永远在跟着他玩，无论是提现，无论是拼，还无论只有砍一刀，这都是慢慢滋生出来的。 其实这个也我觉得也有一点利用了人性。 对， 就好像是说 心理学， 之前有人说一个笑话嘛，就是地上掉一分钱你可能看都不会看，但是你抢红包抢一分钱你乐得不行。 对，还真是这么回事。 那很多人觉得说我在拼多多平台上我占到便宜了啊，我就是零元购了或者一元购了或者很低价格购了我就挺好，他这种心态，他我觉得他这个琢磨的还是挺入骨三分的啊， 心理学层面了， 对对对 对, 对 吧？而且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新的玩法带着大家，所以这些用户让你永远在我的 APP 上活跃着，这个是很强的。 这个也得益于他和腾讯的合作。那么在微信这个平台上，你发一些其他就可能跟腾讯系没有关系的东西，它可能是无法直接打开的。比方说 阿里系， 对，比方说淘宝的购物链接，你放分享到朋友圈，你打不开的。对，你要长按复制，然后再 口令很麻烦的。 对对对，那但是拼多多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在朋友圈一点就进入到拼多多的页面里面，直接参与到说砍一刀也好啊，参个团也好 啊， 然后微信付款。 来吧，我们做个游戏， 好 不好？来，我们这个游戏叫做大家来找茬。 哎呦，考眼力是不是？ 对，考眼力。大家伙儿如果正在看节目的话，一定要盯好屏幕哈。 好， 在我们即将推出的24680十个照片当中，然后呢，寻找到正版的超能洗衣液。 刷刷刷刷， 3、2、1，开始。你能找到吗？ 我刚才一看，我觉得 全花了。 我真的，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觉得第一个挺像的，猛一看， 结果发现那能多一人字边儿。 对 啊，第二个图呢，就是右边的图吧，叫什么新超能？ 我们的商家真的太棒，都开始造字儿了，你知道吗？ 这个已经刷新了我对汉字的这个认知。 对， 还有这么多奇怪的字，这是造字吗？都是，这都不念字了，根本就。 对。 竟然标上假一罚十， 哎，对，假一罚十， 标上假一罚十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挺奇葩的啊。 还有买一赠一，买贵包退，还送香皂，这瓶瓶有赠品，哎呀，这是有点， 就是 送的那香皂也是假的。 你看他这些宣传的点，包括他的这个那个拼多多的一些模式，其实都是从抢红包、团购， 对 这些就是这个百度外卖，你像一些外卖软件里面就给你帮你点击，然后刷红包这种东西， 没错， 他其实都是从这里面不断的衍生出来的。这只是别的厂商他不敢这么做的，没有，可以说就是稍微有点说不好听的，没有底线， 对， 但他就敢放开了这么去做， 对，就野蛮生长背后。 往往蕴含着很多问题。 哎，我其实想知道他的这个拼多多的这个公司也好，平台也好，对这些商户是置之不管，还是他真的查不出来太多了？因为还是因为他就是鼓励大家就这样，我这网站就是这风格。 其实最近大家都是对他的这些商家有一个口诛笔伐， 对 吧？但早些时间，在大概三个月之前，是商家对拼多多平台有很多的口诛笔伐。 嗯， 因为反映的说，比如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都要交量大的，是要交一些保证金的嘛，就随随便便把你保证金扣了。其实也并没有随随便便了，因为毕竟你卖的就是假货嘛。 对呀、啊，比如我投诉了，我投诉了十次啊，然后呢，平台就把这个商家给扣了保证金。 没错没错，然后再就是要求压很多的钱，因为这钱付完以后是不是直接给到商家了，是给到拼多多平台， 对， 然后有一个账期给到他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在他上市之前，商家这个吐槽的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这都是应该的呀。 没错， 你问问京东去，京东压他们的更长，半年都不带给结钱的。 其实压这个钱对消费者来讲是一种保障。 对对对 对、嗯，因为其实往往是你卖的东西越是正品越不怕查，那我越不怕你压钱啊，对不对？ 嗯、 你没有不理由不给我嘛。 就是 啊， 往往是些挣快钱的人，他担心，对，担心自己的可能被产品被查出问题，他往往是需要你赶紧给我钱，然后我换一个， 哎，那这点其实还是我们不能都说他不好，还是有夸他的地方嘛。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做挺好的。 但是他没有在第一关口就卡死。 如果说我知道你是在售假，然后我收了你这个钱，我也知道之后的话会有人很多，这个就相当于我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那相当于这个钱的话，嗯、我知道你是假的，然后一定会有投诉， 是 那这个钱呢就是我的了。 嗯， 那在如果以这个出发点来说的话，那 相当于你算计我们这不是？ 对。 所以我分析啊，他在初期为了就培养用户的这一阶段，他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吧、 嗯？ 你也不能说他鼓励，但他可能有点放任或者是纵容这些不法商贩吧，算是、 嗯、 对吧、 嗯？ 来，我们看下边的啊，这不是不法商贩， 嗯、 打玩文字游戏的来看啊。 哎呦！ 我妈在拼多多拼的安慕希二十袋，我妈还以为是有袋装的，好一个二十袋，买来二十个安慕希的纸袋袋子，二十个纸袋来了，看 果然是二十袋啊， 二十个袋，文字游戏，你说这算是假货吗？再往下看，卖面膜的，买完是这样大的面膜，贴脑门上都不够贴的。 但后来有人说这个是疑似是、嗯、 对，因为 黑他们的吧， 这个段子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 对 对 对， 这 应该是疑似黑。 但是像什么蓝月壳那个还是见过的，对、 嗯、对，蓝月亮变成蓝月壳， 对， 对，别笑，这个剃须刀叫飞利浦，但是他们写的飞利 pose， 对，而且你看他最近没有人传了那个，他上面有个店叫三星嘛， 对， 三丧嘛， 三丧 他是 A 对不对，他把 A 拆成两个 H，但是你不放大看，它就是一个 A， 对，所以很难，就防不胜防，防不胜防，对， 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也不叫假货。你说它这个东西是我新助理牌子，我牌子就这样，你也没法说啥。 它 算山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连那个工商局一起告？ 没错，我觉得也应该是。 真的，我现在真的说，我是消费者，我可能如果我真的买到了这么雷同，像刚才我们出现的这十张图片一样，我们都傻傻分不清楚这种标。我想查查他有没有真正的资质，合法资质。如果他真的有的话，我真的想连工商局一起告了呀。 你看看这个西门子的山寨货，这是西门子吗？这是 C A Mens， 不是 Simons， 是 C A Mens， 这是。 哦，好像啊。 真的好像啊。 Yeah, 右边这个浅色的这个是正版的，左边这个圆形的是就是 山 寨货 啊， 对，真的是仇人。这Samsung这个，你看看三星这个标。长得要多像有多像， 对，这就是我，这个是我说的那个，对 对， 他把那个 A 拆成两个 H 啊， 嗯，你看，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淘宝这一点做的比较好，在于它一呢是有资格证书或有厂家这种执照的进入天猫店，然后呢淘宝开店自主开店呢，你有一个公示，这就是自主开店的， 嗯， 然后你自己要对它有一所判断。 对，现在可能有点甩锅吧，就是这都是商家的个人行为，那你有问题就起诉他。 那不能啊，其实这一样的，大商场我买了假货，你不能说你找厂家去，我要找商场嘛，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现在还是看接下来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 我觉得我想看看工商管理部门吧，对这一类的商家有没有进一步的在政策法规方面有细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商场有门前三包的嘛， 对 吧？嗯， 而且如果我们拼一个这种电子产品。那不好用，那我索性我就扔掉了或不用了嘛。但是如果是食品、饮品， 对， 或者这种护肤品用在自己身上呢，我觉得还是挺要注意一下。 我不会买到了假的芒果吧？ 哎、人造芒果这个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哦，对吧？ 是棉花糖做的。 这个，但水果我觉得可能不太会有假的，可能就是质量没有那么好，有可能啊。 对， 当然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东西很难说，你要看价格可能作为一个起码的衡量标杆吧。 我觉得反正就是遏制这类的这个乱象吧、 嗯、 然后又从几个层面开始。一就是我们消费者管好自己， 是 对吧，像我们刚才提了好几点，这个东西它值多少钱大家心里是有杆秤的，经常买东西的，如果离这个市场价格差别太大您就得想想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里面，您为了保护好自己包括之后取证方便，请您在买的初期就把它能够登出来的那些无论是营业执照或者是它产品的介绍详情请你截屏留下来， 嗯， 对吧，因为我一般买东西都会先截一个屏，以防万一，万一这个店撤了你只要点不进去下架你就不能看到它的详情了。 截了屏，截了屏又能怎样， 那我至少能够有取证。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当你就算之后走法律程序，如果你你起诉谁来取证，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的话，就是我们包括法院也好工商部门也没法帮你啊， 嗯， 对不对， 话说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标题要做擦亮双眼嘛哈， 借我 借我 一双慧眼吧。 今儿换歌了哈， 其实当年这首歌好像就是为了一个消费者协 会 创作的歌曲。 对对对，我们下面时间啊也来去再说说看其他的电商平台， 嗯， 咱们也帮着各位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重温一下旧梦，就是当时这个电商平台在中国如何兴起的，然后再到今天慢慢这个过程，那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今天只是拿拼多多这个事儿来做一个引子， 对、 啊、 抛砖引玉嘛。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早年间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还没有支付宝的时代， 是 那会儿的电商平台刚刚有， 我知道有当年的亚马逊的前身卓越。 暴露年龄啊，这事儿可是 我妈说的。 没有，进中国最早的一个电商应该是易贝吧？ 易贝， 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他卖书的，后来他也是最早推出中国的。 当卓越吧，就是。 还在我忘了那个了，他是在国外特别火的一个以会员制卖书的。 哦、就 是 oh, ，OK， 那个 啊，我知道那个了， 好像是美国 啊，对对对，美国的啊， 两个字的那个 特别洋气啊，我知道那个。 对，大家都忘了那个名字了，但是那个是 他推出太久了，对对对。 还很洋气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一看我就不看书啊！你搜搜你的， 对， 我说一个，当时我记忆深刻的，我跟那儿还当时还买过东西，还受过骗上过当， 哦，记过，你觉得您有这个遭遇？ 汇过款没来货啊，都有。那会儿叫8848，珠穆朗玛 啊，8848是国人做的嘛？ 对， 最早的易贝模式也很有意思啊，它是没有一个金融平台，也没有所谓的。货到付款， 嗯， 他就是你要先款， 先汇款过去， 对，然后他对方如果不发货，如果发的货有问题，其实你是很难维权的，因为钱已经在人家那里了， 对， 啊，所以这也为什么支付宝出现以后，中国电商能快速的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我把钱先付给支付宝 平台 方，然后你 OK 再放 贝塔斯曼，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哦、贝塔斯曼， 对， 是俩字儿啊， 贝塔。 贝塔和斯曼 对，贝塔和斯曼， 对对对， 好嘞，嗯， 是吧？ 对对对， 哎，就如今我不知道在国外还活着吗？ 我活着呢， 啊、 哦， 在国外混哈、 嗯， 因为国外就是外国人还是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 对，并且国外卖书卖的贵嘛， 嗯，可说呢。所以那个时代让我们其实觉得网购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嗯、 对， 没错、嗯。但后来呢，随着这个支付宝的出现，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规则的成熟吧， 嗯，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哎，网购很好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真的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对， 就是那会儿。其实包括像刘强东，他有时候他自传里也说了嘛、 嗯， 我为什么要做京东？就是那会儿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去南下到深圳，报了一堆内存条到北京来卖，每个就是都是非常大的利润嘛。他发现这种不对等的这种信息会造成有中间有很大的差价嘛。 那会儿的京东还不叫 JD.com 呢， 3608。 对对对，早期就主要是卖一些电脑啊、办公啊， 那会儿还是个蓝色的一个整个的 UI 界面、 哦、 没错没错没错。那那会儿呢，包括像淘宝，我也觉得说，哎，我可以就比如说我如果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我的购物的渠道太少了，可能我们村东的 师大店村西的这个二手商店，没有什么买东西地儿，但是有淘宝，我可以买天南海北的东西。 对 对，就这样，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咱中国电商就兴起来了。 非常感激我们的物流哈，四通八达。 所以就是要拜谢物流，拜谢我们的。 其实还有一个技术非常关键，就是如果为什么贝塔斯曼当时他走了，并且他早期时候占领了这个，他最早在中国开这个嘛，但是由于他图片的加载速度太慢， 是 以至于导致你的这个感受整体感受是特别不好的。 其实后来问过贝塔斯曼，服务器不是中国的，所以它会非常慢，而且它还有个问题，它的支付方式， 对， 它对那个卡的支付要求很高，它不是每一张卡都可以， 有没有本地化， 对，没有本地化，没有落地，包括易贝在中国没有做好的原因也是这个， 没错， 就是电商在中国真的是爆发式的增长的话，其实是从三 G 那个时候，就是奥运会之后， 对， 这个三 G 一上来之后的话，就是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次就是四 G。一上来之后，就是我们又 火山式的爆发， 对这些应用程序的一入驻啊什么的，这些玩命的这些电商就开始出来了。 因为在那会儿，我们的 2G 时代或者 2.5G 时代啊，咱们还用的是 Web 网。 对 啊， 对对， 还 GPRS 上网 的， 怎么打开网页？开玩笑嘛，不就是？ 说白了，购物就成为一种你非常在那会儿啊，可能3G刚出来是非常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对我拿手机我就打开一个购物网站，我就下单，哎，就收到了。 嗯， 那现在想想，大家可能都心灵顿变，就是谁都可以，对吧？但在当时，功能机还是大行其道的时候，你有台智能机，你玩游戏可能别人并不会羡慕你，但是你可以随时的下单，这个事情还是挺时髦的一件事。 嗯， 对。 当然打那之后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这个实体店家的那个大的企业和品牌也开始做网店了， 没错， 像是 电器城，对、 啊、 电 器 商店最早 首当其冲， 没错、 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网店，那这种网店是局限于他们那会儿只局限于他们的店内的实体产品的一个网络版营销， 是 后来现在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嗯、 其实现在他们比如说以苏宁为例吧，我其实老去苏宁买东西， 你都开门店了， 对我、哦、苏宁现在是这样的，他跟国美现在走一个路数，不光是卖电器，电器是我这个产业化里的一小部分， 对、 嗯、 但是我们不提他庞大的这个产业啊，我们就提他的网店这件事儿。 嗯， 我其实跟那个之前的工作人员聊过，我说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买得到的产品在网上一样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网络化、 嗯、 他说不是的，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网络的苏宁易购的它的那个旗舰店专供， 对， 有一些就是一些门店专供、 嗯、 包括我们的库房也并不是说发货都是由门店的实体店发货，它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仓库是为网络供货的， 没错， 所以它基本上是分开，比如说之前我想买一个空调，我是想运到河北某地去的，我就习惯性在我家门口的那个苏宁 去 买，我说买完能不能给我送到河北、 啊、 他说原则上是可以送的、 啊、原则上、啊、 就是 运费会 北京周围不都是免运货费的、啊 嗯、 就是在北京周边是可以的、 嗯、 但是你这个地方呢不在我们这范围内、嗯、我们可以送比如廊坊石家庄这些大的，但是你这地方不能送，我说那怎么办啊，我说那当地可能没有你这货呀，比如苏宁肯定是北京的货比较齐全，那小的地方可能店里就没那么多货，他说这是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你上我们的苏宁易购旗舰店去买、 嗯、 我说然后呢，他是全国配送的， 嗯， 对，他苏宁现在这个电商部门他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事业群组，应该是叫苏宁云商， 对， 然后他这边呢实际上啊就是也走了完全的电商路线，包括你在淘宝你上面找还有苏宁的官方店， 对， 他上面也卖很多苏宁的产品， 对，天猫嘛， 对，没错，然后呢他呢现在走的路数跟京东很像，就是你很多产品是叫做电商专供产品， 嗯， 那比如说同样一个冰箱两个型号前面都一样的，可能后缀几个字母不一样，然后你发现它样子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的比如冰箱啊的那个小屏幕在左边，哎，这个在右边，或者这个是 门把手的材质， 对，这个是玻璃的面板， 哎， 这是塑料的， 哎， 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早期呢这些电商它都是像苗山说的线上线下一样的产品，最发现一个问题，线上店想卖的产品就便宜， 对啊， 那线下就卖不出去， 对啊， 线上线下打架， 他们自己形成了个竞争， 自己掐肯定不行啊， 对， 嗯， 后来呢他想出这么一折，就是呢我区别一下，比方说之前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记不清是不是就某个品牌电视啊，你在线下买它是有四个 HDMI 接口，你在线上买只有两个 HDMI 接口 啊， 对，它缩水了两路这个视频输出， 嗯 啊，然后呢，嗯，价格呢，哎，差个几百块钱， 嗯， 那这样强行的去做一些差异化，那么用户买回去呢，反正你要不用了就无所谓，你要用了呢就不够了， 对，但是你可以问好吗？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之前的空调也买了网络版， 嗯， 然后呢，我之前跟店家在商量这件事情，他们会说的网络版和这个实体店的版本差别在哪儿？ 嗯， 比如说我们认为在网络上买的用户大部分比较年轻，所以有一些功能可能年轻人用不上，我就可能简化掉了。 对， 但是呢，在实体店有一些功能可能是年纪大的人喜欢上实体店去买东西，所以就网络化、智能化的那些插件，可能这些他们就放弱一些。 是， 所以它会区别不同的受众群。 太对了，太对了， 没错。 再有一个的话，现在我会发现其实不只是这些个线下企业的线上转换啊，另外还有一波也是兴起的一个新兴的电商的一个类型，就是它会类型化电商。 哦， 比方说奢侈品类啊， 哦， 你可能就说会说用，哎，我用四库，用迷城啊，用这样的东西。以前美妆那可能就用 小红书、 聚美优品这样的东西。 哦，咱俩真的是不同的 level 等等的。那这是这种小红书它不是电商了， 哎，其实我想说 一 个题外话， 平台然后内购， 不， 内带内嵌链接， 对对 对, 对，内嵌。哎，我想说一个题外话，想问个问题，就是聚美优品在我印象里真的就是他们那个老板就是代言人是吧？ 陈 欧嘛， 陈欧，为什么每次他都出来？ 那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也有代言人啊，嗯，之前有一个首席体验官是周杰伦， 对，周杰伦， 周杰伦嘛，嗯。 但是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自己每次出来，还有董明珠，其实我也不太能理解。两个人， 这个每个企业都会每个企业自己的营销模式。 我发现一个，就是自从乔布斯成为了一个企业的灵魂 idol, 领军 idol 对 IP 或者吉祥物以后， 吉祥物 这些。国内企业都很喜欢也这样把自己打造成跟公司关联性特别高的这样一个， 尤其是对 CEO 的包装会美上加美， 嗯，包括开机界面是吧？ 开机界面可真的是 之前格力的那个空地啊，不是格力 那 个手机，对，真是，嗯 嗯， 所以就是说，你们会认为像这样的一些个类型化电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包括像是 Natalie Porter。Mr. Porter 这种的时装类的男士和女士分开的两个电商品牌，这种你们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前景吗？ 当然，反正我个人觉得细化在各行各业都是未来的趋势，不光是电商， 但是如果在细化的过程中不考虑用户的真实需求，那他肯定细化出来的话会就是会很快的就会消亡。 所以他首先要做调查，市场调研，就是我的用户群是什么样的人，我要给他做细化，推给他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其实并不看好这些细化电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除非你有非常好的资源和渠道，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咱们虚拟一个来说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游戏电商，就这个平台上我只卖游戏，所有跟游戏相关我都卖，比如说游戏机， 嗯， 游戏软件，游戏光盘，游戏手办， 嗯， 周边，好 ，OK。但是呢，你的竞争力在哪儿呢？因为你这些东西，其实那对于那些电商巨头来说，哪怕是拼多多来说，人家的谈的就是人家资源比你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你一年的销售额是100万，那我们平台一年销售额是10个亿， 嗯， 那你没有跟厂商谈价格、谈货的资本嘛？ 厂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对 吧？ 所以呢，你说你细化去。因为任何一个领域越细分，证明你的市场体量就越小， 嗯， 对吧？因为你拒绝了很多不是这个精准的用户， 所以才是打造 IP 的重要性啊，就是把我的品牌形象打造好，我能吸引到跟我同品质的厂商。 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想要做类型化细分电商的话，它应该是比较高品质的才行， 没错， 它没有什么价格的浮动的可能性的， 对， 我们可以做细分化。 嗯， 这是为什么 Instagram 会成为买手的这个专业买手的这么一个电商平台一样。 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它是做了细分了， 是， 但是的话，它提供的这个，比如说服饰也好啊，这个装饰也好，它都是根据这个它的这个粉丝群体去做专业的推荐。 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除非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竞争力，比方说啊，就你是一个潮流的标志，就你选的就是一定是接下来甭管什么时装周的一个流行标风向标，那行了，那等于说我推荐你什么你就买什么， 对， 你不要考虑价格，你也不要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品， 嗯， 或者是不是自己买别的电商更便宜，反正你相信我，你就在我这买。 对，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它这个细分市场就会更开一些。它如果只是销售一些大陆通货的东西，只是放到网上来卖，可能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 对，最后还是又轮到比价这个层次， 没错， 那就不好玩了啊， 嗯！ 节目最后吧，我们希望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用一句话，我们总结总结啊，包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观点。 就剩一句了。 啊也不用非要一句， 好吧？ 来， 那一句话就是拼得多不一定省得多， 嗯 啊，好了，没有机会了，一句话了。 嗯， 我的话就是我十分 我就不想 把车费先给报了。 来钱火车票给报了。 其实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根据自己实际需求就给出合理的预算，买你最合适的那个产品就可以了。 对对对，没有什么对与错，可能找到自己适合的产品才是最好的。 对，买东西和找男朋友是一样的道理嘛。 这就是女性思维。 是的。 男朋友可以常换吗？东西可以常换吗？来吧，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用这样一首歌曲来作为结束，好了，用叫做讲真的啊，这是来自曾曦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梁山。 嗯，我是常小航，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希望各位周末愉快，再见。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拜拜。 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